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过过往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记者从北京市两会上了解到，去年前11个月，北京市规模以上文化创意产业实现收入 1.36 万亿元，同比增长 9.4%，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居全国各省市首位，逐渐成为助推北京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近日发布全国省市文化产业指数，数据显示北京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在全国各省区市中排名第一。昨天2018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读北京有北京讲北京爱北京阅读行动领读者讲北京系列活动在北京第56中学启动，来自展览路街道的200多位社区居民参加了启动仪式，并聆听领读者讲北京进社区的首场讲座。昨天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仁义往事》出版发行，作者牛响玲是已故仁义艺术家牛兴利和金雅琴的女儿。这本书以一个从小在仁义大院长大的仁义子弟的视角，讲述了一群热爱话剧、热爱生活的老艺术家们的生活和艺术往事。去年北京仁义开办的剧本朗读活动累积了不少人气和口碑，昨天今年开年的第一期剧本朗读在仁义举办，这一期由导演杨佳音携手周帅、王宁、王坤等九位青年演员带来了北京仁义的经典作品《哗变》的朗读。市文化局局长陈东表示，去年北京全年营业性演出超过 2.4 万场，是当之无愧的演艺之都。他还透露，北京城市副中心将按照高标准打造文化设施，其中剧院、图书馆、博物馆三大场馆已经完成了选址，目前正处于招标过程当中，预计今年内将开工。老舍五幕讽刺性喜剧《希望长安》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暗讽了当时官僚主义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批判了盲目崇拜的扭曲和荒诞，虽然历经半个多世纪，却依旧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2月8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希望长安》将在小剧场开启第三轮演出。2月2号到6号，国家大剧院全新制作推出的歌剧《太医司》将迎来首轮演出，这也是这部歌剧首次在中国上演。普拉西多多明戈将四度加盟国家大剧院制作，出演这部剧当中的男主角阿塔纳埃尔。北京曲剧整红旗下，作为北京第四届天桥小年文化庙会暨老舍京味文化节的开幕演出，将于2月8号、9号两天在天桥剧场上演。北京曲剧《龙须沟》将于2月10号、11号上演两场。本届小年庙会还将有一出全新创排的剧目《花落花又开》和观众们见面。走进科大一公益教育展示活动近日在天桥艺术中心举行，来自北京、天津等地的约300名学员参与了这次示范课。科达一音乐教学法因实用性、科学性和有效性被称为世界上最优秀的音乐教学法。天桥艺术中心将科达一音乐教学法首次引入我国，并计划开设科达一系统课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朝阳路、朝阳北路、姚家园路都是五环到四环之间进城的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乐享生活在居家生活方式、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我们来到的是周一板块书房这个空间。那在书房里面，自然要多读读书，补充一下我们的知识能量。今天来这位嘉宾是谁呢？已经有人在百度上面搜索他的资料了。好了，我们要来欢迎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里面推荐他的新书，同时呢也要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运营攻略的这一位啊，来自于豆瓣内容副总经理陈辉。欢迎陈辉。 大家好，我是陈辉，非常高兴在直播间中与大家相会。 陈辉的这个说话是有自带节奏的啊，这个那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啊。好，今天呢我们也发了一个节目预告，大家想要跟陈辉一起来聊天，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这五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这个魔手一键百度了陈辉啊，大家想要对陈辉有进一步的了解，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帖下方的评论区里边那个大段呢啊，就是就是陈辉的简历啊，感觉给你贴了7行简历出来了吧。好，你不要紧张啊，就是贴简历还是很辉煌的。好，一莫如雷说，现在选图书啊、看电影之前，都会去看一下豆瓣的打分和评论， 对 啊，会有一些帮助和借鉴。那今天呢，其实陈辉是带了他的新书来， 对 啊，做一个推荐。那打分呢，大家可以不用去看他供职的这个地方了啊，可以直接在我们现场就在评论区给他来打分，好不好？好，这个。还有人说家里各类书籍几乎都有那么一两本，经常看和啊，经常看和运用起来还是比较实际的一些书啊，这个呢就只有食谱类的了，食谱类确实比较实际啊。他说至于别的书呢，放在角落里边早就落了一层灰了，就别说看了。好，说说看书这件事儿吧，你一般会看什么样类型的书？ 其实我一般会看偏我自己行业相关的书看得多一点，比如说像我之前一直在看那个小米的参与感，看了好几遍，我觉得给我自己的收获也是很多的。然后就还是偏行业的书多一些，然后包括运营跟产品的都会看得多一些吧。然后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啊，会看一些网络小说，我觉得网络小说在睡觉前的时候是很容易助眠的。 网络小说就本来得看其他的书得看10页才能睡着，网络小说3页啊秒睡。哎，网络小说你会有什么类别上的喜好？ 我还是偏仙侠的。 我 觉得仙侠 的男生 就很有意思，就是那种什么废柴少年，哇，逆天成长之类的，就男生都会有一个自己的英雄梦嘛。然后那种书很好的满足了我的心里那个小小的愿望。 那还那么催眠，就是满足了小小愿望，然后接着这个情境就可以搬到梦里， 对，就到仙里了，就你看变欲仙欲死那种感觉， 啊，就继续了。但现在真的是参加工作之后，还是会看跟本职工作相关的书。 对的，对的，对的。 啊，那现在应该也是从事跟运营啊。这个方面啊， 对对对， 相关内容运营方面的。 对， 好了，除了你自己的书，除了自己的书，因为待会儿会重点来推荐自己的书了。除了自己的书之外，啊，可不可以推荐你之前看到的跟这些运营内容相关，然后你觉得也比较实用，确实比较实用的书推荐给 大家？行业相关的， 对对对， 我觉得小米你们参与感特别好，真的，因为我看了两遍。那个书是我当时在金山的时候看的，而且也是我的老板送给我的，所以我特别认真的看了一下。 嗯， 然后最近的话，我会推荐徐志斌老师的《社群效应》，我觉得那本书也是写的很有内容，很踏实的。而且前两天跟徐老师见面聊了一下，我觉得说，行业大咖还是有很深的积淀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做运营，特别是做用户运营的同学，可以好好看看这两本书，相信会对自己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的。 你读书的时候会做读书笔记吗？ 我读书时候习惯会做一些脑图，然后会把其中，其实跟读书笔记有点像了。我不喜欢在书上画，我可能会看完一个节点之后，我觉得这个 part 好像有作用哦，我就会在电脑上打开某某脑图，不好做广告哈，某某脑图，然后把它主要的几个点列出来，比如说。用户的运营拉新可能会有几种方式，我把它画成几个模块，把它画个脑图出来。 好，思维导图。 对对对对对， 这个其实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请一个这个记忆大师， 哦， 就是受到国际认证的记忆大师，给我们解释过这个思维导图的好处。大家可以到听听 FM 上面去搜索乐享生活四个字，有我们从15年1月1号开播至今的所有的回放。在今年吧，在去年2017年应该是年中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搜一搜思维导图那期节目，真的也会比较有帮助。好，说回到陈辉现在在推的这本书，也自己写了。其实你看，看了那么多关于运营方面的书，什么时候开始萌发说好了，那我自己也要依据我这些年的工作经验写一点点东西给大家看？ 哇，这个事情真的中间有好多好多的故事。大概在3年前的时候呢，我在一个这个互联网的产品里头做了一场直播，做那场直播的时候也是讲分享一些运营的经验的。之后呢，有另外一个也就是这本书合作的机构叫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上的同学找到了我说，能不能到我们那去开个课呀？我说那 OK 啊，开什么内容？他就跟我讲了一下，之后先后开了3次课。然后对于我自己来说，说去做一个事情，毕竟要面向很多很多的同学嘛，我就会说我还是认真准备一下吧。所以那3次课我都写了，基本上我手稿都写好了，每次课都大概10000字的手稿。 以前上课都不准备是吗？ 以前上课可能不会这么认真写的那么细，因为我想着说，要面对这么系统的，因为它像个课程一样嘛，所以每次我都准备10000字的手稿，所以加起来大概有将近3万字了。 这个时候可能以前画个思维导图一节课就讲完了， 对对对，可能会比较简单一些。 所以 我觉得特别特别感谢那个同学让我去上课，然后之后就整理了一些书稿，之后呢又跟他们的老板对了一下，说陈辉要不然咱们出个书，然后我们又聊了一下，后来就开始从这3万字慢慢写到了10万字，从10万字慢扩充到这本书的将近14万字，就是这样的。 陈辉很好的告诉我们从硕士论文到博士论文的一个递进啊，对，我决定回去把我的硕士论文再加吧，以前只有3万字的硕士论文啊，像陈辉这个方法，待会儿我们私聊好不好？怎么从3万字加到10万字的方法？这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去读博士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我觉得我可能博士毕不了业，这可以考进去，但毕不了业。好，3万到10万，这个中间肯定又会加入很多自己的一些心得和这个。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以前的3万字呢？因为课程的时间的限制，有一点提炼的感觉，还是提炼了方法居多。到14万字的时候，其实可以举例了。举的例子会更多了吧？ 对，这是一方面的。3万字可能当时更多的是偏其中的某一些点。然后后来我说，如果出一本真的能够帮助运营的同学去工作的事情，我就希望说能够把我这将近10来年的运营的所有的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能做一些总结。因为实际上我的工作经历也比较的多，在各种各样的公司都待过。最早我在新浪网，新浪网是当年的互联网的4大门户，非常非常 我们可以说非常非常厉害的。然后到后来我去过稍微小一点移动互联网公司，去过掌阅 iReader， 大家如果用手机看书很多人都知道掌阅、 嗯、 再后来我去了中国出版集团的数字公司，又是一个央企，又特别不一样、 嗯、 再后来去了金山办公，现在在豆瓣。所以每一份工作中间都给我很多很多的收获跟经历，所以我也是希望说把我从工作上的各种方法也好，案例也好，包括我在职场中的各种各样的收获吧，能够变总结成一份能够帮助运营人很好的去提升的一本攻略，所以就是这样、 嗯、 变成了一本完整的运营人提升的书。 嗯，好，说到提升这两个字，那就是有受众。 对， 因为刚才陈辉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很好的运用他的这个运营的思维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你们的受众年龄大概是多少。我说我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受众太广了，受众太多，好不好。我说不可能每一次要求大家在微博上跟我互动的时候都得先打上啊姓名年龄职业，像后面是互动内容。所以你看其实我们的受众呢是有一些些虚无的啊，但没有没有关系，大家可以来微博上面跟我互动一下，我就知道你们很真实的存在了。那你的这一本书写出来，你是希望受众是谁，或者是你觉得可能对哪一类的人会更有用？因为运营嘛，那涉及到这个工种的人、 嗯、 他也是分不同层级的、 嗯、 啊，有的可能是初初入门接触，你也会有这个阶段的新浪的时候。 对， 那有的呢可能是已经像你现在这样做到了一定的级别了，我要再去提升自己， 嗯哼， 再跳一个台阶的这样的。哎，你觉得你这本书更适合哪个阶段的人看？ 嗯，其实讲到这个我多说两句啊，因为其实前两年创业风特别特别火， 现在也很火。 对，大家会发现其实前两年市场上对于产品人员的需求是特别多的，谁到处都在招产品经理，但是一般来说呢做互联网产品会先行一些，所以到这两年运营的岗位慢慢的越来越多了，而且运营的分工是越来越细了，从内容运营、活动运营啊、用户运营啊、数据运营、市场运营等等，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自己对于这本书的总结，我觉得它最适合的用户呢应该是大概有2到3年互联网经验的同学，而且包括我现在这个书上市刚刚一个月，好多读者给我写信啊，有的用户写的邮件我都快给看哭了，给我画了一张非常非常细的思维导图，那个导图我说哦，我原来书是写了这么多东西呢，我自己都没有那种感觉， 自己都脑子里都没画过这么详细的思维导图。 我看完真的是看，他说我看说陈老师我看了2遍，给你画了张脑图，你给我做一点点评吧，我看完真的好感动啊，然后给我写了满满的意见跟建议，电子手写电子邮件打过来给我的。 你是有一种下一本书要邀他合写的冲动。 我就到处在宣传这张脑图的。 你说下一本书就他写好吧，名字还叫这个运营攻略二。 我非常非常感谢他。然后所以我自己觉得说，包括从用户的反馈都觉得这本书其实是适合一些有一定的运营基础同学是最合适的。 嗯， 然后如果你是刚刚入运营，或者说你想从毕业生到运营这个阶段，可能你要看2遍你会有收获比较多。如果你像我这样有大概5、6年以上的运营经验的话，你会觉得哦，好多案例当时跟我遇到的有点像。 嗯， 可能我会有能找到一些这种里面能找到一些自己原来的影子在里头，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哦，那如果已经跟你是同阶段的这样的运营老手 老手 运营捕手对，那这样子的话，你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还是会有相同的经历的感觉。 对 对, 对, 对, 对， 未必能够起到指导作用。 对，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说我的一些职场经历可以看对他来说会不会能够有一些受用吧，因为毕竟我的职场生涯可以说顺也可以说没有那么顺，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公司、 嗯、 各种各样的人，包括说我的案例可能会比跟我差不多年龄的运营的人遇到更丰富一些。 嗯， 我觉得说可能有一些这种走过的路能够让他们去做一些参考，更多是这样的意义。 哦，好，哎，这本书运营攻略啊，它的受众已经跟大家解释得很明确了。啊，你看还是比我们的受众要明晰一点啊。那我们的受众的这一位已经很明晰了啊，他说他们家最多的是中医方面的书啊。 哦， 你看我们的职业这个就出来了， 对 吧？ 对对 对, 对, 对。啊，他说曾经自己买了一个打印机，就打印网上下载的那些电子版的绝版书，然后自己就装订成册。 哇！ 啊，不舍得扔掉的是解剖学。 哇！ 100年、500年都不会变。嗯， 这个 500年啊， 五百年说不定我们又进化了呢。解剖学上的图可能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很佩服他，对，我很佩服他。就是说第一，这个好学的精神，第二个是说真的还要去找到了以后想要把它再打印出来，每天还能够自己在家看。 对，他应该是很喜欢这个东西。 哎，对，而且就是对于自己的专业职业还要继续钻研。 我们来想一想，他是医生吗？会吗？ 中医方面的嘛。 中医方面的， 对啊，他说了他们家最多是中医方面的书。 对对对，那应该是学医的同学。 对，然后现在肯定也是从事中医方面的这样的职业啊。好，嗯，今天呢我们跟豆瓣内容副总陈辉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运营攻略啊，这不仅仅是他新书的名字了，也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分享的。思维导图呢，那位同学画的太过详细，我们也不能讲的那么详细，但也希望陈辉可以就你这本书啊，大概的会有哪几个方向啊，内容上面我们稍稍的来聊一下啊，毕竟是内容副总嘛，还是要有内容好不好？ 好 啊，对，哎，在乐享生活的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周一的固定单元书房这个空间。那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书房呢自然是避不开学习这个概念的。今天我们跟着豆瓣内容副总陈辉一起去学习一下他的运营攻略。那同样的，有任何的问题啊，不管你是啊初入职场的运营小白，还是已经跟陈辉一样已经有一些运营的经验的，然后可以来切磋一下， 对对 对， 交流一下。好了，想要跟他互动，包括给我们节目留言，都是在微博上面，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帖了。嗯，好，上半段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分享一下书的具体的内容。 这本书呢我大概分成了五个部分，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哈。啊，没想到给这么多时间我介绍书，好荣幸啊。 本来以为书啊，哦，说过就可以了哈，退下吧。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哈。 书房里面嘛。 对， 打开了运营攻略，一定要好好的说一说。 好，那我们来翻开这本运营攻略哈，大概应该会有五个 part。第一个 part 呢，我会告诉大家到底运营是什么，因为很多人想从事运营都不知道说，哦，运营到底是做什么的呢？在互联网公司里有那么多运营，那我第一部分就是告诉大家运营的大概的定义和他大概的工作职责。那第二个模块呢，大概是后面的六个章节，分别每一个章节分别是内容运营、用户运营、活动运营、市场运营、数据运营以及新媒体和电商运营，大概分为了这些模块。每一章呢都会详细的解读每一个运营模块它的工作的重点以及它的提升的方法。然后每一章都附赠了一个完整的案例。比如说在内容运营模块，我就附赠了一个，又说附赠，就附了一个知乎的内容运营的这个分析。 你看看，你 老说附赠， 对，三万字变成14万字，剩下都是送的。我跟你说，剩下9万字都是送给你们的。 然后这是第二个模块了，第三个模块呢，就是很多人都非常关心的，像运营思维是什么样的，运营人要提升的能力有哪一些，运营人怎么样从初级运营到高级运营，包括说我还写了一个可能市面上很少人或者说几乎不会有人写到的。运营跟产品的工作的区别，因为我自己在金山的时候做了完整一年多的产品总监，完全是在做产品的事情，所以我会很明显的知道说，哦，运营跟产品其实还真的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我附赠了一张运营跟产品的区别，这是第三个模块。第四个模块呢，是我自己的个人经验的一些总结，梳理了一下内容型产品它的运营的方法，以及工具型产品的方法。其实大家平时用的最多的就是内容型产品了，比如说这个看视频的呀，听音频的呀，看小说啊，资讯都属于内容型产品。但平时大家也用很多工具型产品，闹钟、天气、打车，这些都属于工具型产品。所以第四个模块我讲了这两个类型产品它的运营的方式。那最后一个 part 呢，可能讲的是总结了我自己的一些职场生涯，就是运营人在职场你要怎么去做，运营人在职场每个阶段你要怎么样去提升和努力。那包括说如果你

对，值回票价的方式啊，你说的非常棒。因为我们为我们买回来的每一本书都付了费，所以刚才那位，你的书都在角落里落了灰的，你那些付费了的知识都没有到你的脑子里面去，赶紧把它们都弹了灰拿出来好不好。就真的一遍一遍的看啊，瞬间觉得这个价值 就回来了 啊。对对对对，就值回了啊。然后啊，好了，我们等待的小熊的这个七言律诗终于等到了，你知道吗？ 我们来听一听。 是新鲜内容，是不是让你很难创作？我就知道，所以我刚才还跟陈辉说，我说我们有一个特别有才的听众，每天都会依据我们的直播内容写七言律诗。 我也很期待。 对，然后他说，哎，今天怎么还没有写？我说因为你的内容啊，他不知道怎么写。好了，很期待，待会儿再来念了。嗯，然后。香儿8008说，豆瓣一直是我看书评和影评参照的首要对象，值得信赖。有一些网站或者是 APP 的可信度不高啊，所以呢，所以你要说的是什么呢？ 所以 他 PS 的后面是说 PS， 我只是小夏的忠实听众。对，你这个 PS 很重要，好不好？对，虽然你没有为我交给你们的知识付费，但是呢。你们每一天反馈给我的知识都让我觉得哎呀比付费还要珍贵啊。这个哦，新华字典还有人说他说新华字典是网上查字也要付费， 那应该出了新的功能了吧。好像对对对，新华字典我想起来了， 哦，是吗？ 他是出了这个付费的产品了。 嗯， 是的是的是的 啊，这个很棒哎。 这真的叫为知识付费了。 对，那真的是知识付费。这和陈辉其实待会儿想讲的知识付费不太一样，但这个我要为新华书店点赞。 对，点赞 点赞。对，就是我自己在家的字典，我现在都有一点依赖某些搜索引擎，很少去翻字典了。但是呢，我也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这个识字包括说一些比较难找的一些字，还有就是我对于它的多音字音不太有把握的时候，我还是会去查我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因为新华字典还是有点薄，它有一些举例不太多啊。还是说现在好多喜欢的书，即使是公版书，都是免费试读一点，然后就要付费了。这应该是大势所趋。 对的 啊，说我自己也是做出版发行的、 哦、 啊，所以很关注这方面的信息。啊，好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今天又用你们的这个回复啊，回答了陈辉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哎，你们的节目受众都是干嘛的？告诉你，我们的受众看见没有，做出版发行的，而且刚才还 PS 了，是我忠实的听众。好，那就这个也算半个同行。我们来讲一讲你很想分享的这个知识付费的内容。 知识付费这个事情，我是觉得说，确实这两年非常的红火呀、啊。比如说像逻辑思维啊，像这个喜马拉雅、知乎啊等等，好多产品几乎都在上这个知识付费的。包括说像去年，你看今年年初那跨年演唱会，原来各卫视都是播跨年演唱会，结果有三个台播这个思想跨年，什么浙江卫视呀、啊，什么什么什么，不说了，具体不说了，就是 深圳。 对，包括像苹果的 App Store 今年评选这个。值得关注的四大趋势，第一个也是为知识付费。所以说真的知识付费这两年特别特别的红火。之所以想谈谈知识付费呢，是因为说其实我现在做的事情也是跟知识付费有一点点关联啊。我在豆瓣负责豆瓣的付费内容，它叫豆瓣时间。 好，隐去你们的、隐去你们的 logo 啊、 okay, 不许再说了啊。 OK, 那我现在做的事情其实也是有点类似知识付费的，所以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所以说我是觉得知识付费应该是在线教育啊、出版啊，这些行业到现在这个阶段融合的一个东西吧，它主要还是通过文字、音频、视频这种形式，然后给用户一些更精准的、更好的内容。其实还有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现在大家为内容付费啊，好像慢慢形成习惯了。好像在前几年大家都觉得互联网应该是免费的，对不对？但是这两年好像越来越多人习惯于付费了。你去看一个视频节目，可能你就愿意买个会员，我可以先抢先看七天。 对 吧， 这就是我以前我是打死不买会员的。 所以这种其实你看，等于说你这个先是为内容付费，再下一步可能就是说为更有价值的、有知识含量的内容付费，就是再下一步。所以这种趋势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大环境造成的。 这其实也是互联网发展的一个必经的过程。 对的， 因为开始的时候大家习惯了免费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之后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过程。 对 啊，你不能一刀切啊，突然大家所有东西都要付费的时候，大家会有点不习惯啊。说到这个听我节目免费的事儿 我们也有听众说有啊，我们有付费啊。小夏姐姐，我们听节目的时候呢是要用电的，好吧？电是要花钱的， 还有流量。 对，他说如果是忠实的听众呢，我们在外面也是要用流量听的，也是付费的用户哦。我给你点赞好不好？你们都很棒，这是让我无言以对的棒。你让我想到了那天我们有一个听众从北京，他就是可能是坐高铁要回雄安了，然后说一路上都在找信号，然后有一些你知道高铁速度一起来以后，他那个手机信号就不行，然后他就给我们留言说，哎，我现在就是头上顶着我的手机，天线，对，天线宝宝嘛，头上顶着，然后说这个时候全车厢都在看他。我说那你要放工放啊，一定要把我们的声音调到最大，让他知道你们在听一个多么有知识含量的内容，然后大家就理解你了，然后都变成了我们忠实的听众。对，没错，他说到的这个在外面用流量也是一个啊，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对，还有人说你看，对，我就办了5个视频网站的会员。 哇哦， 对啊，那说明第一你对这5个视频网站的内容都是认可的，不想漏掉任何一个。还有一点我要跟你分享的是，我发现现在的视频网站也都很聪明，就是大家其实不是一窝蜂的在抢，就互相谦让，你知道吗？为了让大家去买，比方说有的可能是芒果 TV 独家， 对 不对？有的就是腾讯在独家，有的是爱奇艺在独家。好啊，大家都在独家的情况下，你看就是得买5个。嗯，然后呢还有人说，哎，在陈辉负责内容运营的这个平台上面看影评，很好用，但是有一个小建议，要注意删一下水军的评论。他说好像最近一些当红的电影电视剧很多顶到最高的评论，明显感觉是水军痕迹比较重。 我解释两句哈，就是我们公司，对，不能说名字，我们公司其实对于这种水军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监测的，然后包括说他的账号，包括说他这个水军的行为和言论，其实是可能说你在一两天或者两三天时候会发现这个评论比较偏高，但是慢慢它的权重会被降下来。就是我们说公司是有个非常非常严密的这个防止水军刷票，或者说这个引导错误的评分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的。而且包括说我可以对有保证一点，就是那个分啊是我们内部人员完全没办法干预的，一点都干预不了。就是说如果小夏跟我说，举个例子，小夏有本书在我们这儿，说陈辉能不能把这分提高一点，包括 本来只有2分， 包括我自己的书，抱歉，我们没有这种功能，就是这样的。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公正公允的。 那他说的，像他说的这种，就是水军如果刷评论啊，比方说刷分这样子，因为你也没办法干扰他刷了分数上去了，但是你会有办法说让他的这个权重变低。 对，我们会判断完之后，这个分会慢慢慢慢的就会变了。所以是这样，可能不会是一下子就变，它会慢慢的，我们会判断这个时间点，这个同一时间点，然后一下子集中流量会怎么样，慢慢的它这个权重就会下来。并不是说我所有人都过来给5星，它一定会是最满分的，并不是这样的。 明白。而且这个说到水军这个事情啊，大家也在很多平台上面也会去很真实的依据自己的观影的体验，看书的一些想法去跟大家分享。那当然了，水军就是对我们这些很认真去分享的人的不尊重啊， 对 不对？大家确实看了会比较心烦啊。我也理解血清路的萝卜啊，你说的这个呢，其实陈辉也做了一个解释，我也理解。你看，比方说一个好的电影，我们就以《摔跤吧，爸爸》为例，他如果刚上的时候啊，突然的在一夜之间零点点映就进了几千条，全是好评，确实你会有点不相信它。但是呢，好的电影又是经得起检验的。 对的 啊，等到10天之后，依然，它一放就会有好多场的进来，大家会习惯。 对， 说哦，我去评判它，用一段时间来去评判它。我们也不能完全的确认说那个零点点映场的1000条评论都是假的。 对的， 有可能那一天真的有很多人看完以后就很想要写。现在大家这个对于这个知识输出啊，这个愿望真的很强烈。好，说回到知识付费， okay. 这个大家知识输出的这个强烈，其实是不是也给知识付费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说现在比如说类似于某乎啊，不能说名字，某乎他们上面就有很多什么 live 这样的直播，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他们产品里头的比较活跃的用户，他们在上面写了一些很好的内容之后，他们产品同学就找到这个用户说，能不能给我们开一个直播呀，这样 live 的这样的功能，让你的内容有更好的传播。其实原本本质上他可能只是在上面回答问题的同学，他就是被上面发现了，然后就形成了，可能还是跟我刚才讲的大环境是相关的。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好，那就是关于这个， 哎呀，你们上半段就认真的听他的运营攻略了是 吗？下半段都开始说这评论的事儿了啊，说这个啊，陈辉你们打分啊，就是你们平台打分低于五分的我基本上就没看过。 对 啊，对， 基本上我们 低五分没法及格呀。 某办哈，不说名字 啊，对，某办 它高于 7.0 的电影，我觉得都是比较值得看的。 对，某办、豆某啊，这之类的。 豆某， 对，还有人为我们那个就是办了五个视频会员的听众留言说：“哎呀，你也太喜欢看电影了。”对，他不仅仅喜欢看电影，他也可能喜欢看综艺， 对， 看电视剧都有可能。 对对 对, 对, 对， 哎，但是嗯。但是这位同学还说了，就是关于说这个陈辉刚才解释说我们这个评分的标准啊，他说你也可以去看一下，说《恋爱先生》啊，顶到最高的几个短评， 嗯 啊，到今天为止还是好像在骂那个男主角啊，说而且几乎都是刚开播就发了。 对，那肯定是有一些水军在里头，我觉得大家再多观察一下啊，多观察一段时间，他分一定会变化的。 嗯，好，哎呀，这个还有人在回答啊，说 对于我们办的某办的这个评分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信赖的，我感觉啊，嗯， 这所以就是啊，这还有人发出生纪念是个什么梗？ 什么梗？ 我知道了，我看到了，你是96年出生的啊？对，他说为了证明我们的听众平均年龄都是很年轻的。哎，你们90后的出生纪念就好有型啊。 哎，要不我们来刷年龄好不好？ 是一个就是那个你知道像奖牌一样的，上面会有一个小天使， 嗯， 然后上面会，对，就是小天使，然后那个有他的出生年月日啊，体重， 我天， 这样子 好可爱。 哎，我们以前都是一张纸啊，我们80后都是一张纸，你们90后 好洋气。 说明我们用户真的还有很多，还是有很多年轻的用户的。 但是这位年轻的用户已经参加工作了，你收收收。刚才陈辉说啊，会不会有很多学生听你们节目？我们说学生那个时候都要上课，没有时间听我们的节目。好了，想要跟陈辉一起来聊，不管是知识付费，还是说某办上面的评分，你们觉得说还有哪些建议啊？内容运营方面，包括运营攻略这本书，大家好奇的地方都可以继续的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好，陈辉，你刚才说你语速要变慢啊，我为了抢你的语速，插你的气口，我语速都变快了啊。大家今天听节目如果觉得有点累的话，对，确实是我的语速被他带快了， 怪我 啊！你们互联网运营的人，这个语速都这么快， 机关枪一样是吧？ 赶时间，好，我们不赶时间的来说，继续说一说知识付费这个问题。 嗯， 那其实现在大家已经开始习惯了说，我有我需要的内容去付费，其实不单单是知识，对吧？像刚才那位买了好几个平台的会员的朋友，他会为我喜欢的内容去付费。那么内容付费。走到现在这个阶段，其实还是在培育市场的一个阶段。 对，是的，是的，是的。 那接下来好的内容真的会被付费这样一个形式给筛选出来？ 嗯，我是觉得以现在的目前的市场看呢，确实知识付费产品的内容相对会比免费的内容价值高一些。至少我们能看到一些比较大的平台上，他请来传授知识的那些嘉宾也好，还是主展人也好呢，都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大 V， 基本上是大 V， 当然也有些中小 V， 但是它的价格可能就是很低的。但一般来说比较大一点的这种课程也好还是专栏也好呢，请到了主讲人都是大 V， 其实用户还确实是为这种主讲人的公信力或者大 V 来买单的。然后他们确实也输出了一些比较好的内容，比如说像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得到上的最好的就是薛兆丰老师那门课，有20多万的用户买了，这应该是比较真实的一个数字。他是北大的很好的一个经济学的老师，哎，大家都觉得说，哎，我有机会去上一堂北大老师的课，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确实他请到的老师也是很专业的，所以我觉得确实这些内容目前市场来看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去有机会的话都去看一看。 嗯，好，那内容付费或者是知识付费，现在其实表现的形式无外乎几种啊，比方说像之前陈辉也尝试过的课程， 对 啊，我去买一个课， 对， 我想听这个老师的课， 嗯 啊，当然课呢也会有这种形式了，比如说你可以先试听一下，跟某些书一样，对吧？某些视频网站也是采取这样，先试看六分钟，试看六分钟啊，电影啊，就是你喜欢，你觉得差不多， 会员， 其实六分钟你知道就刚出字幕，可能对你可能就需要付费为他付费。那试听的方式包括试看的方式有很多，那像你说的这个大 V 其实是不是也用他们的怎么说他们的一些原来所积攒的一些人气呀，大家对于他们的信任，其实略过了这个试听的环境。 哎，基本还真的是这样的。 嗯，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不管是说这个，我又讲产品名，不讲产品名了。不管市面上哪一些、这个知识付费的产品，你会发现卖的最好的，基本都是他那些老师也好，还是他产品也好，很早就积累了他的原始的用户的。比如说，我特别怕讲产品名，迷蒙。咪蒙那个知识付费的课是咪蒙教你月薪月入五万，你想想看，他本身就主讲人，然后他本身积累了多少的用户。虽然说那个知识付费我们觉得稍微有一点点水哈，但是你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大 V 他是很容易产生这种为粉丝产生为这个明星或者是关注的人去付费的这个影响的。 就是很容易产生付费的冲动。 对对对，是这样的。 对，这 我讲了太多产品名了。 没有没有，小熊，你刚才的这个，你是又给我们写了一个七言律诗是吗？是关于付费的是吗？ 哎，我们来听听 运营的啊，我们先说说运营的那个吧，哦、好不 好？ 好期待，就是看了你的这个内容之后啊，哎，你这押韵吗？我看看。还可以还可以，今天2246怎么每行都是六个字呢？说好的七言律诗也可以了，也可以了，六言打油诗好不好？说运营是门手艺，校队需要勇气，拿出你的魄力，相信你的实力，不怕失败挫折，不畏困难不易，仔细翻看攻略，成功就在手里。 哇， 都说了，我们的听众不随意的给你们写。 小叔你好棒呢、哎、 还有啊，这个网络互联长知识，付费免费看颜值，观影看剧有评论，小说读物听故事，音乐歌曲来分享，感受一定有价值，课程教案很重要，愿意付出还不迟。 哇，太棒了太棒了。我觉得 啊，怎么样， 我特别特别佩服，或者特别特别羡慕小夏有这么忠实的听众，而且这么有才。 哎呀，这也是我们三年内容的积累啊。三年内容不是白做的好不好，我也很有才，我用我的才感动了你们，是不是才感染了你们。哎呀，就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这种事儿啊，基本上就是也就是主持人干一干。好，还有人说啊，今天是不是要送几本嘉宾的书，并没有这个环节、 哎、没问题， 并没有这个环节，我们的节目要结束了。好，那今天呢先到这儿啊。就确实小熊你今天写的两个，不管是六言的那个律师，还是后来七言的这个律师，都非常棒，都非常棒。哎呀，怎么办，其实我特别，哎，你能不能你这些评论啊，你回头你都好好的藏起来好不好，然后对发在你的转到你的微博上面去，因为我们的内容不是每周要更新嘛，你把你的这个诗都转到你的微博上面去，以后我们看诗也要付费。好啦，今天我们就先跟陈辉聊到这儿了。关于书的内容呢，待会儿我在微博上面来回复大家。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伊里来到的是居家生活空间当中的客厅，明天要教大家在客厅里面的健身姿势。对，大家哎，来听一听吧，明天见， 拜拜。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